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雪崩与唐三会合后，吃惊地看着唐三手中那柄令他也不禁产生出臣服之念的黄金三叉戟，不禁大为赞叹。他对唐三恭敬，除了感恩之外，更多的还是因为唐门对于整个天斗帝国的重要性。他也知道唐三是天才，但毕竟是年轻一代的天才，在他的印象中还不是真正强者。可唐三这一声呐喊却能带动百万大军的响应，还有他身上那一瞬间暴露出的气息，却令见识过不少强者的雪崩大吃一惊。隐约中他已经感觉到了，如今的唐三比起那些老一辈魂师绝不逊色。 老师，谢谢你。 等我帮陛下扫平武魂帝国，陛下再谢不迟。 老师，您做我的副帅如何？ 陛下，大军作战我真的不懂，我想我还是帮您抵御对方实力较强的魂师为好。我就帮您指挥唐家军吧，遇到武魂帝国的魂师军团时，就由我和老师来应对，尽可能的不让他们干涉到主战场。 小三，武魂帝国的魂师军团何等强大，虽然小三身为帝师，但他这么许诺恐怕不妥，毕竟要是无法做到，对于全军都会是重大的损失，那是任何人也担待不起的呀。 老师，这次我亲率大军前来，就是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态。面对武魂殿的魂师军团时，能敌则敌，不能敌我们还有大军作为后盾。 陛下，在来的路上我一直在计算武魂帝国的实力，根据以往的种种迹象来看，武魂帝国的全部魂师总数应该在6万到7万之间，可以说是我们的10倍，但是他们能够投入到战场上的最多也就是5万。毕竟在战场上30级以下魂师的战斗力基本无用，武魂殿能够拿出5万30级以上的魂师参战就已经相当不错了，他们至少要留下5000魂师作为后备力量。5000魂师镇守以武魂城为主的各大主城，真正投入到我们和星罗帝国大军战斗中的魂师应该是4万左右。这次陛下倾尽全国之力而来，应该是与星罗帝国商量好的吧。星罗帝国的整体实力不在我们之下，必定会从南方对武魂殿产生夹击之势，这样一来武魂帝国的魂师军团无疑会再次减半，我们要面对的应该是2万名敌人左右。当然就算是这样，在魂师的对比上，对手依然是我们的3到4倍，有着压倒性的优势。 不错， 目前我们的6000名魂师中，老师率领的应该是4000左右，还有我们唐门的2300名魂师，加上装备了唐门暗器的唐家军，我有把握在正面面对武魂殿2万魂师的情况下，至少能抵挡住他们的攻击。 小三，我也计算过双方实力对比，你说的没错，如果对方的2万名魂师都是普通魂师的话，我们确实能够抵挡住。但你不要忘记，武魂殿强者众多，比比东深不可测，还有一个实力在99级很可能会出现在战场上的绝世斗罗存在。你应该明白这种逆天的强者在战争中所能产生的恐怖杀伤力，况且武魂帝国拥有的封号斗罗总数量恐怕要接近20人，而我们目前却只有毒斗罗、剑斗罗、骨斗罗，就算加上我和弗兰德二龙使用的武魂融合技，也不过相当于4名封号斗罗而已，面对的却是至少10名封号斗罗，还有可能要面对绝世斗罗的存在。一旦对方这些顶级强者闯入我们的魂师阵营中，那么情况将立刻发生变化。同时武魂殿准备多年，其魂斗罗魂圣级别的高手更是我们的10倍以上，你可曾计算其中？ 尽管大师5年不见唐三，心中对唐三极为思念，此时再见更是欣喜若狂，可这是事关生死存亡的战争， 听到唐三似乎有些轻率的许诺，还是直言了自己的想法。唐三沉吟片刻，一层很淡的蓝色光芒将他、大师以及雪崩笼罩在内，隔绝了外界的声音。然后他只说了一句话，就令大师脸上的怀疑之色荡然无存，雪崩也流露出恍然大悟之色。雪崩在一众护卫的簇拥下返回中军去了，大师却留了下来。他并不是时刻都跟随着雪崩，更多时候还是在这边指挥魂师大军，没有人过来打扰他们。 小三，你真的有把握吗？ 只要不是比比东和那位绝世斗罗千道流一起来到战场上，我就有把握抵挡住20000名武魂帝国魂师军团。啊，还有一件事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您，我是从昊天宗过来的，昊天宗已经决定重回大陆，自然要加入天斗帝国，助我方一臂之力。说实话，这次帝国倾巢而出，后方有些空虚，我修书让敏堂弟子送去昊天宗，告诉大伯，留下5位封号斗罗带领多数宗门弟子镇守天斗城，然后派遣2名封号斗罗带领100名宗门精锐前来支援。我父亲可能就是这2人之一，有了这支力量的加入，无疑会缓解我们魂圣以上魂师与武魂帝国的差距。刚才我没对雪崩说这些，就算是留下一张底牌吧，否则我也不会说得那么肯定。 这样就好，不过你刚才那句话已经让雪崩信心大增，这一战其实他是逼不得已才出兵的，形势所迫， 所以我必须要增强他的信心。身为一国之君，大军统帅，如果连他都没有必胜的信念，那这场战争我们又怎能得胜？而且我也并没有夸大，我们史莱克七怪确实相当于7名封号斗罗。 这就是先前唐三对大师和雪崩说的那句话，史莱克七怪在战场上足以相当于7名封号斗罗，这样一来，天斗帝国一方也就相当于拥有了10名以上的封号斗罗级别强者。 唉，小三，你要记住，与毁灭武魂帝国相比，我更不希望你发生任何危险。没错，蓉蓉的魂力达到80级，成为七宝琉璃宗最强的辅助系魂师，也可以说是天下第一辅助系魂师，有他在，确实可以令你们进入封号斗罗境界。但是以他一人之力支持你们6个人毕竟不能长久，与真正的7名封号斗罗相比还是有所差距的，这一点你要切切牢记。战场不是比赛，一个不好就有性命之危，你们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。 老师，我 小怪物，你这小家伙回来了啊！ 师徒二人正在交谈时，一阵爽朗的笑声传来，独斗罗独孤博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，来到大师唐三面前，正好将唐三的话挡了回去。独孤博看上去依旧是那么精神矍铄，5年的时光并未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，也顾不得大师还在身边，上来就给了唐三一个大大的拥抱。 老怪物，你也还是老样子，轻点轻点。 感受着独孤博豪放的情感，唐三不禁心中升起一阵暖意，用力地回抱了他2下。一看独孤博上来了，唐门4堂堂主以及史莱克6怪等人也都聚拢了上来，询问起唐三这5年的经过。对于海神岛之行，先回来的戴沐白5人都没有说什么，只说了5年苦修令他们实力大增的话，这是唐三叮嘱过的。毕竟海神岛那神秘的所在，最好还是不要流传太多才好。在众人的簇拥下，唐三简单地讲述了此行海神岛的经过，但更多说的是对海魂师的了解以及海上惊魂之事。至于小舞复活的过程，更是没有多言，这其中关系到他与小舞的秘密。虽然眼前这些人都是可以信任的，但唐三为了不触及小舞的伤心事，还是没有多说什么。不过对于昊天宗的事，他却没有隐瞒，同时也劝慰了4位长老，将他对泰诺的话再次说了一遍。 哎，都过去20多年了， 虽然当初我们为昊天宗付出了很多，但也从昊天宗得到过不少好处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只要宗主不让我们与昊天宗合并，并肩作战并不算什么。 唐三看向与昊天宗仇怨最深的杨无敌，可哪知道杨无敌的目光却始终注视在唐三的海神三叉戟之上，似乎是对昊天宗之事并不关心。 宗主，你不用管老山羊，这五年来我们大家又能生活在一起，他不知道多高兴呢。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他心中芥蒂虽然还有，但老星星说的对，只要不让我们再回昊天宗，过去的事也就算了。对付武魂殿要紧，轻重缓急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是分得清楚的。 多谢四位长老大度了，五年没回来，泰坦长老，咱们唐门现在情况如何？还有唐家军的情况又如何？还要麻烦您给我介绍一下。 宗主，你这三叉戟是从何而来？为什么我一看到它，就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，连魂力也变得不稳定了，破魂枪甚至都有点不愿意被我释放出来似的。 这很正常，我的七杀剑也被这柄三叉戟压制得喘不过气来。 剑斗罗陈心刚才在唐三来到大军后就消失了，这时候已经重新回来，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古斗罗古荣以及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。宁风致看上去明显苍老了几分，两鬓已经斑白，显然这五年他过得并不轻松。 宁叔叔。 唐宗主不必行礼，说起来你们这些年轻人成长的速度真让我吃惊啊。不过你们成长起来了，我们这些人也都老了，今后的斗罗大陆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世界了。 宁叔叔正值壮年，怎么会老呢？ 好了，不说这些，刚才听陈新叔叔说你有一柄连他的七杀剑也比不上的武器，我也很感兴趣呢，你不给大家介绍一下吗？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